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，赤道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热罗尼莫·奥萨奥萨埃科罗近日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日同志是最伟大的圣人，他英明地领导朝鲜劳动党实现朝鲜人民繁荣的斗争，并表示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，祝愿朝鲜劳动党的斗争取得更大的成就。